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每天都在。 开场曲来自 Five Seconds Summer 啊，五秒盛夏带来这样的一首 Wild Flowers 啊，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狂野的小野花》啊，总感觉跟田震的那首《野花》应该是可以稍微对标一下的啊。其实这首歌呢，一直是受到了80年代的那种流行音乐的启发啊，但是呢，又是一首兼具前瞻性的歌曲。你在歌词当中是可以发现，这个五秒盛夏呢是故意省略了，比如说合唱歌词里面的某一些词，就是为了增强这首歌曲强大而欢快的那种浪漫。慢的张力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活力派的直播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思萌。 你们要在一起。 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在一起。 有个人你说不出的什么好，可就是谁也替代不了，这也许就是一种暗号，这个暗号叫做心跳。 claustrophobia. The tapestry that yells my name. I'm not insane, I'm not insane. I blame you for Jack Daniels. I waken up in cheap motels. The letters became paper planes. I'm not insane, I'm not insane. Extreme denial. When you're losing the sack, if you wanna know my name, you better study your facts. You better get this right in your freaking life. We're gonna spoil you at the party, cause you're popping tonight. Come on! 这是来自潘玮柏潘帅带来的光荣啊。一说起光荣这首歌，可能有些人会想到的是波波组啊，但是我更想你推荐的是07年的纨绔张专辑当中潘玮柏的这首啊，包括在整张专辑里面减少了一些 rap 的成分，但是啊又多了一些这种以往没有的曲风。你像他自己创作的纨绔啊，无法抗拒，包括还有就是在韩国那边原创的光荣，这三首快歌呢风格不同，但是都很耐听。而陆太湾是整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慢情歌，是过去也没有的，是他第一次尝试的这种曲风，还是比较成功的。到现在你一说陆太湾这首歌曲，对于很多80、90后的朋友来说依旧是有印象的。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市场当中好音乐都是值得推敲和沉淀的，我们来听更多的好歌。你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Only thing that I really need, Baby that's why You make me wanna call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make me wanna hold you to the morning light You make me wanna love You make me wanna fall You make me wanna surrender my soul I know this is a feeling that I just can't fight You're the first and last thing on my mind You make me wanna love You make me wanna fall You make me wanna surrender my soul Well I know that these feelings will end And they get stronger if I see you again Baby I'm tired of being your friend Same. And could you tell me, do you feel my pain? Don't leave me in doubt, babe. Every time you see me, what do you see? I feel like I'm a poor man and you're the queen. Oh, baby, you're the only thing that I really need. Baby, that's why. You make me wanna call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make me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morning light. And you make me wanna love You make me wanna fall You make me wanna surrender my soul I know this is a feeling that I just can't fight You're the first and last thing on my mind You make me wanna love You make me wanna fall You make me wanna surrender my soul I'll take you home real quick and sit you down on the couch Pour some Dom Perignon and hit the lights out Baby we can make sweet love Touch you like you've never known before We're gonna make love Oh You make me wanna call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make me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morning light You make me wanna look You make me wanna fall You make me wanna surrender my soul I know this is a feeling that I just can't fight You're the first and last thing on my mind You make me wanna look You make me wanna fall To the morning light You make me wanna love You make me wanna fall You make me wanna surrender my soul out of control and getting ready to crash. Whoa. 世界开始在

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那么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关于不吃晚饭都有哪些危害呢？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另外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长寿问题。不吃晚饭啊，未必是能够长寿的。虽然说有研究证明呢，限制饮食是可以延长实验动物的寿命，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前面的关键词有两个，第一是动物实验，第二是限制饮食。首先，我们是人，不是实验室里面的小白鼠啊。动物的实验呢和实际生活是不一样的，那么从研究到真正的应用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其次就是研究说的是限制饮食，限制是少吃，尤其是少吃各种高热量、高脂肪和高糖食物，而不是说什么都不吃，更不是不吃晚饭的意思。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矫枉过正了啊！我们可以稍微的适当调控自己的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但是一定要注意营养均衡，而且呢，三餐稳定好你的吃饭时间。 Stop. always be there.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超速度向前，向前。 拒绝命运的另一方。我喜欢不断超越的自己，我喜欢挑战极限的自己，生来就为第一，生来就是第一。随之前行，不管几千公里，用我的赛季写胜利传奇，驾驭咆哮的坐骑，旋转人都飘逸，目的地早已经靠近，超速度向前，向前。 好的，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说最后一句，声声都要真的，心与心没距离，谁要装神秘，麻烦你出门就完毕。空气里的频率，加练呼吸的有 最不吝啬，免费。 永恒，想象力冲破极限，谁敢说我没有可能？我要让天空更宽，要让音乐火起来，跳动的音符终于不再安分，跳动的快快的唱起来，唱我的歌，不多说废话，别要我改变节拍，除非你对我挑战，跳动的快快的大声叫，甩掉一切单人的借口，一点浪漫的念头能创造超现实的精彩。 Speak up, nothing wanna come out. I've been chained up to my mind. I'm trying to wake up and find a new love and tell the old me that I've had enough. Trying to leave it all behind.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nightlight switch. I've been feeling like I'm over.Love me and let me go.